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，我会有手中的血为你奉愿，陪你看日升月间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独得懂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 Cheers。

又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们所有的心境，自己来决定，现在即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们所有的心境，都由自己决定。 Woman like me. I always say what I'm feeling.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.